九和热露露。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一起哈、在二手房买卖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买卖双方约定的不明确而引发的纠纷。那是不是约定明确了就肯定没有纠纷呢？这也是不一定的。但是呢，这也并不是说约定不明确就一定会产生纠纷因为还要靠双方这样的一种买卖的意向，以及双方对这种遇到矛盾的时候的一些化解的方式。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有些朋友认为约定明不明确没有关系，只要我把这个房款全部交齐了就可以。但是这种想法也未必是正确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即便是您把房款都交齐了，但是这个房子也未必一定能够买成。这又是为什么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案子，您听了之后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房子最终还是没有买成。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孙岩法官。孙法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岩法官。 一般呢，我们老百姓啊，在进行二手房买卖的过程当中，通常都会认为，那我只要全额把房款给了就没问题了，不会涉及到一些什么违约的问题。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这起案件，恰恰就是虽然全额交了房款，但最终还是涉及到违约的问题了。那我们开始啊，还是请孙法官呢把这个案子的这个来龙去脉跟大家说说啊，先从这个房屋的买卖这个过程跟大家来开始讲吧。 买房人跟卖房人啊，是在2015年12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在2015年12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北京市的新一轮的涨价就是开始了，从2015年年底开始的， 对， 2016年整年全年都在涨，2017年930出了政策，包括然后呢， 所以那时候大家买房都开始特别着急， 对，当时真的是一天一个价，是吧？ 对。 在2015年12月16日的时候呢，房屋的卖方跟这个买方呢共同达成了对这个房屋的一个买卖的一个合议，在居间服务下啊，房屋的价款呢是205万元，双方呢约定定金是10万元，其余的房款呢是在办理这个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时候一次性付清， 只先交10万块钱定金， 对， 其他的剩下那些钱都是在办理 办完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时候再付清。 对对对， 双方有没有约定，比如有没有贷款，还是说这个房款一次性全交清呢？ 对， 是 一次性交清的。 哦， 他当时啊，这个中介可能也是跟双方呢，之前可能也是认识，然后这个中介呢是找了一个可能比较自己熟识的一个中介。 嗯， 中介费呢确实也不高。当时在15年年底签的这个合同呢，也稍微有些简单，从我们法院的角度上来看。那么双方在年底的时候定了这么把这个房屋定下来，把定金交了，然后这个房屋这个事儿定下来之后呢，双方呢在这个后续的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呢，也在不停的交涉，就是下一步这个房款什么时候付，然后这个、 哦、 对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过户，他们双方呢、嗯、也是有进一步的磋商。 最初他们在12月16号签的那个买卖合同的时候、 嗯、 难道没有约定房子什么时候交所有权登记什么时候转移，这些具体日期没有定吗？ 他们没有定具体的日期，但是呢、 哦、 当时这个合同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大概是一个90个工作日这样子、 嗯、 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时间。 嗯， 那么在下一步呢，在转过年来2016年3月17号的时候，双方呢又签了一个补充的协议。那么从补充协议的角度上来看呢，双方肯定在这个之前对于这个价款的交付，这个筹款都已经做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个安排了。 嗯， 3月17号呢，双方约定在当天买房人就把这个房款剩余的195万全额交至卖房人手里、 哦、 然后双方呢当天去办理这个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也就是说过户、 嗯、这是3月17号是吧？ 对、 嗯、 是的。在这个3月17号的这个补充协议中啊，特别约定啊、 嗯、 是说呢双方当天就要去办这个过户了。如果说啊，因为这个买房人的原因，在3月17号开始15天之内、 嗯、 如果没有能够办完这个过户登记的话呢，那么合同里面约定了一个卖房人的约定解除权就出现了、 哦、 那么卖房人就有权解除这个合同，简单就是说我不卖你这个房子了、 嗯、这个也是白纸黑字写在纸面上的。 对， 对，非常明确。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呢，当时啊、 嗯、 这个咱们这个二手房买卖呢，很多都是连环单，所以说这个卖方人呢当时为什么特别约定了这么一个条款、 嗯、 是因为这个卖方人呢是一个老人家、 哦、 他年纪比较大了，他现在这套房屋呢是一个没有电梯的比较高层的一个房屋、 嗯、就他就想以旧换新。 对， 是 吗？对对对，他是想换一个一层的，因为他这个行动不太方便、 哦、 嗯，然后呢他要换一个楼层比较低的，对于他生活来说也比较方便，但是他又担心说他同时签一个连环单的话，他担心他这个前一单会产生纠纷有麻烦、 嗯嗯、 那么可能会造成他后续的他再买房， 对 这个后续的旅行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就问题会比较大了。 对，那个时候、 嗯、 那就那几年哈、啊、经常会出现连环单、 嗯、对 对 对， 对， 对 连环单出现问题的这个、 嗯、几率很高的、 很高的、 啊、 对， 对， 对， 对， 因为以旧换新也好，以小换大也好，有的人着急嘛，就您刚才像您所说的房价一天一个价， 对， 他可能前面这一单签完了之后，他可能下面那单已经签上了。 对对对、 啊、 还有可能是先买后卖。 对 对 对， 对， 他就等着前面那个把钱给了他，赶紧给下一家呢。 对对对， 是吧？ 所以这个对交易过程中、 嗯、 双方这个合同这个条款的订立，包括关键时间节点的约定、 嗯、 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 哦、 包括对中介咱们经纪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也非常非常的高。 嗯， 对， 对，所以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涉及到这个卖房人他这一方哈、啊、他也是下面他还想再买一套房子。 对的， 是吧？ 对， 嗯， 对， 所以约定了15天之内。 对这个事项呢，买卖双方都是明知的，包括中介方也都清楚。他、 嗯、 为什么特别约定了一个15天呢？就是也是要考虑到这个房价每天都在上涨这个情况。这个卖房人呢，他只有及时的腾出了他这个购房的资质，因为他卖房了以后，过户了之后，他才有购房资格。 嗯， 购房资格有了之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核购房资格、网签等等等等，他才能继续购买他下一套房屋。 哦、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 对， 因为一天房价是一个样。 3月17号的这样的一个签订的补充协议当中，双方也这样明确的约定了。 结果呢，当天的时候呢，这个卖房人是收到了买房人的190万的房款、 嗯、 也就是说3月17号当天他的全款确实是收齐了。 嗯， 当天收到房款之后呢，双方去过户。那么在过户的时候呢，在过户大厅就被打回来了。 怎么回事呢？ 原因是这个买房人的他的购房资质啊出现了问题，网签合同应该是出现了问题，这个材料对，所以呢，当天没有过户成功。 那当天没过户成功，那后来呢？过户成功了吗？ 据双方了解呢，就是中介方啊，可能也是跟这个买房人说呢，说他这个材料啊，可能问题不大。如果说咱们换一个窗口的话，可能咱们就过户成功了，因为咱们这时间不是非常紧吗？非要到15天之内必须要过户完毕。如果说咱们现在要撤销网签，再重新打网签，再提交真正的真实的材料的话，那可能又来不及了。所以呢，买房人他就决定在现有材料不变的情况下，咱们换一次，换一个窗口，重新约一次过户。 是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显而易见就是又失败了。 这回又失败了，那也就是说买房人的资质真的是没有办法审查通过。 买房人的这个资质呢，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大，但是他实际上他的问题啊，可能是他遗漏了一个家庭成员的这个身份信息。 那这也不是个关键，就是这个问题应该很快就能补齐啊。 对，但是他当时呢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他也是基于他自身家庭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考虑，他当时没有在3月22号就是第二次申请过户的时候呢，他以原来的材料重新提交一个过户申请，他没有更改材料。对， 那再试一次不行吗？比如他再抓紧时间赶紧把材料补齐再交一次呢？ 在第二次他这个失败之后呢，双方就是这个买房人尤其是他意识到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呢他这个又重新撤销了网签，重新打网签，再重新约过号过户。这个时候呢已经就超出了这个补充协议约定的15天的这个合同约定了。这个他在4月中旬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又满足了这个过户的条件，这个时候他去联系这个卖房人，要求卖房人继续配合他做这个过户登记，那么遭到了拒绝，要求对方第三次配合他做过户登记，那么老人家呢这时候经过慎重的考虑呢，认为自己的这个损失也比较大了，然后双方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交涉过程中呢，没有能够达成一个新的一致性的意见，这个卖房人呢就拒绝跟他做过户了。那么这样呢，这个买房人啊已经交付了全额房款的这个买房人就起诉到法院，他首先起诉要求对方继续履行这个合同，跟他办这个过户登记，同时呢认为对方有违约的情形，按照合同约定要了40多万的违约金。卖房人呢也是提出了一个反诉的请求，相反的啊，要求解除这个合同啊，依据自己的这个合同的解除权，同时认为是买房人违约，也索要了41万的违约金。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他们当初是2015年12月份签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 对， 那直到2016年4月份双方才最后产生了争议，这中间经过好几个月，咱们刚才也提到了，那个时候房价是一天一个样， 是的， 就过了4个月了，房价应该差很多吧？ 对，是的，所以这个卖房人也是基于这个考虑嘛，这个他的合同解除权他认为已经成就了，那为什么还要要求我继续卖你这个房子？如果我要继续卖你这个房子，那咱们两个应该是一个新的合意了，可能我的房价就不是这个钱了，因为我想换房，我同样的价格我也买不到同样地段的房子了。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对，是的， 所以这个纠纷就这样产生了。 对，是的。 那在这起案件这个一审的处理过程当中啊，后来是一个怎样的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啊，这个买房人显然是构成了违约，但是他认为呢没有达到说解除合同的这个条件，因为他认为呢买房人的这个相关材料啊他还是可以这个补证的，那么补证之后我房子也在，也没有其他的法定的说这个房子就没有办法卖给你这些事由，你就还应该再接着卖给他，因为这个买房人违约了，他也应该承担这个一个违约的责任，但是违约责任可能他认为不是一个 根本违约的一个违约责任， 嗯， 还有能承担一个相对较低的，因为咱们看合同约定啊，就是咱们这个建委的合同有这个备案，就是，关于违约金呢，它是有两类的，一类是构成根本违约，基本上咱们约定的是房款的 20%、 哦， 另外一类呢是一个轻微的违约，就是说你这个量变啊还没有达到质变的情况下， 嗯， 就是你每违约一天可能按这个日万分之几给一个违约金， 啊，对， 一般咱们注意看一下咱们的合同，无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 对，都有 合同都是这样约定的， 是的， 但是一旦达到一个15天，它可能就有一个质变了， 嗯， 就是说你要是违约时间长了的话，那这个事儿就不能还不是那个事儿了，咱们得重新考虑了， 是， 然后他判了一个就是按天的那个计价的违约金，大概判了9万元，那么整个的合同呢，就是整个的结果啊，就是判决这个合同继续履行了， 嗯 啊，然后违约金呢，这个买房人给卖房人9万元， 九万元， 对。 那在一审当中，这个卖房人提出的反诉的请求呢？ 反诉的请求是完全驳回了。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哪头不服呢？ 结果呢，显然是这个卖房人不服。提起了上诉，他认为呢，我的合同约定的很明确，我已经有了这个合同的解除权，你法院为什么不支持我，我没有任何的过错，我也没有任何的违约情况，那么对方因为他自己的原因呢，15天之内没有能够完成跟我的过户，我是完全配合的，我配合了两次，而且第三次你要再要求我配合呢，已经超出了这个合同的约定了，我没有再配合的义务，所以这个卖房人呢向法院提出了上诉， 卖房人觉得如果按照一审法院这样来的话，我亏大了， 是这样 是吧， 对 啊，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在背后啊。在二审当中，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跟一审当中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还是差不多？ 双方的焦点应当是一审、二审都是一致的，都是说这个卖房人在这个情况下，他有没有一个合同的解除权？也是咱们这个案子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点。因为这个案子有特殊情况，就是说，咱们这个买房人呢，已经把房款全额的给付了买房人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吧，在我们二审的审理过程中呢，也确实觉得这个案件呢，稍微要特殊对待一些，所以在二审的过程中呢，我们一是对这个法律规定进行了这个研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这个调解的工作。 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咱们也在二审呢进行二审过程当中哈，做了双方大量的工作，是吧？双方啊，在咱们法官的调解下，能够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吗？ 在我们二审这个调解的过程中啊，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双方这个心态的变化啊，卖房人和买房人他们这个焦点就是在这个房子归谁，双方都肯定是想要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案件呢是17年上半年判的，那么从他们的合同签订合同到最终这个二审落锤这个时间段之内呢，房价一直都是上涨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房子呢最终归谁，就是说这个合同约定的这个约定的解除权能不能成立，能不能行使，是双方的争议的一个焦点。在我们就是调解的过程中呢，双方的争议呢也都是这个房子，双方都想要房子。 如果说判决这个原告啊，就是说这买房人拿到这个房子了啊，那买房人肯定他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了，因为现在呢按照当时的那个价钱，现在肯定买不到这么一个房子了， 是的， 对吧？ 双方都是的， 对吧？ 对， 因为作为卖房人来讲，那如果我拿不到这个房子的话，那我再想换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实现不了了， 也是实现不了了，对， 所以大家其实对这个房子都非常的看重，这时候调解工作应该不好做吧？ 这个调解工作确实是不好做，而且最后结果确实也是没有做成， 没有做成。 对，双方都想要房子，那么买房人和卖房人呢，在法庭的多次的这个释法明理的情况下，也都给出了自己最大可能的一个调解方案，但最终呢，反而是这个卖房人的方案会比买房人的方案还要好。在调解的过程中呢，咱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买房人呢，始终也是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咱们钱都给了，这个房子就应该给我，你合同约的呢什么合同那个约定的解除权，我不认，我不认可， 对，我钱都给你了，全给你了， 对， 你就应房子就应该给我， 你就应该还配合我，两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他是这样一个心态， 是这样想法的， 对，反而这个卖房人呢，他说我确实是已经买不了房子了，如果把这个房子放掉的话， 而且我这个老人呢，确实住这个高层确实也是不方便 啊、 嗯，是这样子的 啊。那老人最后同意放弃房子吗？ 老人不同意， 同意 说他都不同意， 同意 对、 嗯， 所以最终呢，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调解工作没有做下去，最终我们是最二审做出了我们的法律上的判断。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下面咱们就说说，那针对这个咱们争议的焦点，法院最后终审到底是如何来判决的、嗯、 好的，我们认为呢，首先啊，这个合同是自由的，合同自由原则、嗯、这个合同自由原则呢，是司法自治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合同啊，就是我们双方当事人，也就是说买方和卖方，他在确立合同的时候的，他是有他的自由的，包括你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啊，要公平自愿的达成这个合同解除情形的约定。 嗯 嗯，对，就是双方在约定这个合同解除情形的时候，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啊，自身的这个要求来做出的。那么对方你同意，咱们是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双方都明确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这个约定呢，包括这个合同，就是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法律。那么合同自由原则呢，是约定解除权产生的基础。根据咱们国家合同法的规定呢，合同解除权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 嗯， 那么约定解除就是当事人约定，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在这个条件成就的时候，解除权人，也就是说这个守约方可以解除合同。这个解除合同呢，是我通知你，你就要接受，因为这是咱们两个之前就约定好了的。 对对。 那么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也就是说在15天之内要完成这个过户登记手续。如果逾期超过15日的，那么守约方就有这个合同解除权了。这个合同是明确而且有效的，双方当事人都应当严格遵守，我们的认为的首先一点。其次呢，我们认为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也是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要遵守的原则。如果继续履行合同，会使双方的权益严重失衡，不利于维护法律和契约的严肃性。 嗯， 那么从这个案子的合同订立目的上来看呢，买房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是存在过错的，已经使卖房人不能达到他的合同目的了。因为卖房人呢，在订立这个合同的时候呢，已经明确告知买房人，他卖房是为了换房。这个目的呢，买房人也是明知的，也是认可的。从我们查明的事实，他是认可的，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认可。那么所以呢，卖房人他的合同目的就不单单是为了这个当时在2015年年底所约定的这个房屋价款了。 对对对 对, 对， 而是包括及时过户涉案的房屋，腾出购房资质，再以他这个卖出涉案房屋相对对等的价格另行购买房屋。 说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另行购买房子。 对，所以说你这个205万的房屋价款并不一定是我的最终目的，我的最终目的是要另行以相对等的价格再购买房屋。 嗯， 所以在本案的情形下，在这个因为买房人的购房资质问题呢，导致第一次第二次都没有办法过户成功。而且呢，尤其是第二次，显然呢，他更是明知他的这个购房资质材料有问题，还要继续提交的情况下，他是存在着对于合同履行的重大过错的。那么卖方人两次配合你进行这个登记，已经尽到了合同约定的这个义务了。在第三次你通知我再次配合这个产权登记的时候呢，已经超出了合同约定的15日的这个质变的一个期限了。 对、 那么我要是继续再配合你过户，可能还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而且这个房屋在大幅上涨的背景下呢，卖房人已经不能达到以其卖房相对对等的价格换房的合同的目的了。所以卖房人我们认为啊，他拒绝继续配合这个后续的过户手续呢，是具有合同依据的，他行使合同解除权呢也具有正当性。第三点呢，我们认为啊，这个买房人呢，虽然已经按合同约定已经支付了房屋总价款，虽然有这个事实，但是呢，不能改变他对于这个合同履行过程中已经有根本违约的这样一个状况，仅是在双方之间形成了一个债权债务关系，但是不影响你根本违约行为的一个认定。 所以综上呢，我们认为这个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的条件是已经成就了的。合同呢，自卖房人通知你，也就是说他以反诉的形式通知你要求解除合同的这个时间呢，双方合同就解除了。那么合同解除以后的法律后果呢，咱们合同法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具体到本案来说呢，就是那我可以返还你的房款， 是 吧？对，是这样子的。 回到最初始的状态。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对， 那么也就是说这起案件这个房子就买也没买成，卖也没卖成，这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吗？ 最终我们二审的判决啊，是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嗯。 那么确认呢，双方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呢，是已经解除了。这个时间节点应当是这个卖房人在提出反诉，就是正式通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这个时间节点，个网签手续也要撤销，定金呢和房款是一个返还的一个结果。 哎，那这样一个结果，其实最终啊，买房人并没有拿到房子，他并没有买到房子，那卖房人呢，也没有通过卖自这个房子换成房子，两边都没有赢家。因为现在买房人想通过2015年的价格再买一套房子不可能了。 是这 样的， 对吧？对， 卖房人想通过卖自己这个房子价格再买一个一层的房子，恐怕现在也很难实现，必须要加上钱了。那您觉得这个纠纷之所以会发生哈，核心在于哪儿呢？ 核心在于啊，双方对于这个双方这个合同约定这个合同条款呢，还是没有足够的这个认识，尤其是对于这个合同的约定解除权是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的。尤其是从这个买房人的角度上来说，由于他的原因呢，造成了这个过户不能够及时的进行完毕。那么对方呢，根据合同约定已经有了这个合同解除权，但是他没有尊重对方的这个权利。在双方发生纠纷之后呢，他还有机会再及时弥补的，双方可以约定一个适当的一个补偿赔偿，或者是当时房价其实上涨空间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他可以给对方稍微涨一点这个房款，有可能对方会同意，就是达成，就相当于是达成一个新的一个购房合议。 明白明白。 对， 嗯， 这种情况下，当时及时止损的情况下，可能他们双方的损失都不至于很大。 都 能达到这个目的。 您看啊，这个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就是那一点点小的细节，从买方人来讲，自己并没有注意，过于自信或者疏忽大意，最后导致了整个的合同满盘皆输。 是的。 那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给我们大家哈，我们在这个如果还有朋友哈，打算买这种二手房，签合同交易过程当中有哪些地方需要格外的留意呢？ 首先是从个人来说啊，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根据自身的要求和需要去订立这个合同条款的，包括这个我们房款的给付时间，是吧？那咱们自己琢磨琢磨自己手里有多少钱，是吧？什么时间能凑到钱？那这个方案，咱们付款的这个期限和方案呢，是可以跟对方去协商的。 是 啊，咱们这个具体的合同条款、具体的时间节点要协商。那么协商好了之后，确定在这个合同上呢，这个就是双方的合议了，这个就不能动了。一是签订合同的时候要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充分的协商去订立这个合同。第二点呢，就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啊，一定要尊重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一定要牢记合同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一定要严格按照合同去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对对，千万不要像原告那样，我钱都全给你了，那你就应该配合我，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其实这种态度我觉得就是不可取的。 对，他可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权利而忽视了对方的权利。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是第二点。 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呢，一定要冷静，必要的时候呢，就是求助于身边的这个法律的专业人士，来看看自己在合同中他拥有哪些权利，有哪些义务，那么哪些权利在什么样的限度内去行使，一定要注意这个度，去充分的跟对方去协商。 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说另外的一种房子啊，就是这个公租房配售商品房。什么叫做公租房配售商品房呢？它和我们平时在这个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这种商品房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哎，明天啊，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通过具体而详实的案件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另外，欢迎您继续关注。